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无量寿经解》474面，474面，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广长舍相，乃32相之一。舍广而长，如软红布，出口能覆面之法髻。这是解释了经文里面如恒河沙数的祝福，过处广长舍相解释这一句。广长舍相是32相之一这里注得很清楚，舍广而长大乘教里面我们常读的姜维农居士《金刚经》的讲义里面就说得很清楚32相80种好都说出来了。每一种相都是善德累积所成就的。广长舍是不妄语这个后面有说的，下面呢就讲到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个人三世不妄语连续三世，当然这个人修得不错没造恶业，三世都能得人身，三世都能够学佛没有4种口过就是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舌可以填到鼻尖舌撑出来可以填到鼻尖这三世。释迦牟尼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顶到这个头发的边际，这是给众生证明佛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从来没有妄语过，所以才有这样的瑞相证明佛的话可以相信可以接受，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呢，不是一般人来赞叹而是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每一方世界都以恒河沙数来比喻。实际上恒河沙也没有办法真正比喻得到，每一个世界里面的佛就像恒河沙数一样恒河沙再乘恒河沙这诸佛多少佛为什么这么多，实际上我们在理上讲呢能体会得到华严经上 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所以，佛的心平等。啊，菩萨的心永远怀着感恩、诚信。啊，因为他知道，一切众生都是佛，一切众生将来都要成佛。啊，只是早晚不同。啊，早晚不同的原因，经上讲得很好，总在于缘不同。啊，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缘分，如果真想成佛的时候，一点都不难。啊，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唯一的一心道，万修万人取。啊，阿弥陀佛本愿里面讲得很清楚，无逆十恶，啊，造这么严重的罪业。啊，无逆罪必定堕阿鼻地狱。要能听到这个法门，回心转意，真诚的忏悔，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都能往生，没有一个不能往生。啊，你要问为什么？恶人一回头。一忏悔就是善人嘛，他本来是善人嘛，这是连中国佛没到中国来啊，我们中国老祖宗都告诉我们，人心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嘛，啊，这个本善就是佛性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怎么会不成佛？所以成佛是我们本分事情啊，应该要这样做法。为什么？我们迷失了自信，轮回在六道太苦。如果我们有幸遇到成品盛世，啊，做人呢还觉得还算是不错，啊，没有福报，遇到乱世了，特别是现前遇到地球上的灾变。啊，这个都是过去历史当中从来没有记载过的。太苦了。啊，没有灾难，这日子都过得非常辛苦。啊，那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读了之后无比的羡慕啊！啊，这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啊！啊，而且佛一再告诉我们：你真想去，这一生就能去，没有一个不能去的。啊，无逆失恶都能去，只有一种人不能去，他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啊，不相信，不愿意去，由此可知，能不能往生，能不能在一生当中成佛，这个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啊，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啊，我们为什么不去？这些年来我说的很多， 经上讲六道，事实上也是有六道，而现在我们自己所造的业，无论是有意无意的，摆在我们面前，确实只有两条路是决定行得通的，一个求生净土，一个就是无间地狱。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展开经文对照一下，我们是不是造了无间罪、地狱罪业？啊，造地狱罪业，怎能不去？啊，前年我们看到这本书，啊，这是凯撒军团东征中国之谜，2100年。这一支军队在中国全军覆没，都死在中国。生死了，灵魂没死，这个事情我们要意识到啊。生有生死，我没有生死啊，我的身有生死，我没有生死。啊，我还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啊，灵魂是不是我呢？不能说是我，也不能说不是我。为什么？它是变了质的我。变什么质？迷了。迷了自信的我，如果他觉悟了，那就不叫他做灵魂了，就叫他做灵性，还是那么一回事情。迷了叫灵魂，觉悟了叫灵性啊，灵性不灭，灵性是真果啊，修行人修什么？无非是把灵性不断向上提升，提升到究竟圆满，就是大乘妙觉果位啊。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菩萨有51个级别，啊，一步一步向上提升的。到妙觉这圆满了，回归自信啊，明心见性是不错的，见性就成佛了。但是见性之后还得要修啊，见性没有回归自信啊，但是见性之人肯定他会回归自信。也是时间早晚不同啊，《华严经》上明心见性是初住菩萨啊，往上去到等就有41个位次啊，这41个位次都是明心见性啊，为什么还有41个位次？41个位次真有，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有，因为他们这些人已经把55名断掉了。55名说起心动念，6根在境界上不起心不动。这是自性本定啊！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啊，所以定才是真正的真心，真心现前。 啊，起念头错了，念头就是你不定了，你浮动了，就迷了。啊，那他们都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部放下了，那个境界平等的境界啊，我们经题上清净平等觉，他们全得到了。那为什么还有戒禁？啊，这个戒禁是习气没断啊，无始无明的习气在。习气不安死啊，习气只有一桩事情障碍，障碍你回归自信啊，也就是你住十宝庄严土，你不能够进入常寂光啊，常寂光是自信。常寂光也就是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大般涅槃啊，无始无明用什么方法，这个习气是用什么方法断的？没方法，他不起心不动念，他是什么方法？只有让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啊，所以他不爱死啊。十宝庄严土的菩萨，他们的智慧神通德相跟妙觉位佛果没有差别啊，起作用也是遍法界虚空界有缘的众生啊，给他通通都起感应道交啊，他有能力化身啊，啊，不止千百亿化身啊，同时能应一切有缘众生之感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应道交啊，感应我们前面讲过很多啊，可以分为四大类：显感、显应、敏感、显应啊，四种啊。啊，怎么应法呢？诸佛菩萨不起心不动，你要问他有什么方法，他没有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所看到的印呢，是我们的念头变现的。我们的念头是缘，他的印那是因啊，因缘和合，境界就现前。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的念头而实现，不是随佛的念头啊，佛没有念头，化身菩萨就是佛，真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像我们敲鼓，鼓没有念头，大扣大名，小扣小名，不扣不名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求佛菩萨，佛菩萨是凡应啊，他没有起心动念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哎，他就现什么身啊，应该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那应该是什么，是我们众生应该，我们想见什么相，想听什么法，诶，他就有这个反应 啊，西方极乐世界，正报弥陀说法，依报你看，树木花草通通都宣扬妙法，啊，那也是我们念头感它自然的回应。啊，于是我们就明了了，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啊，我们这些众生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提出问题了，自然回应。啊，没有通过思考，没有起心动念，我们才能体会到啊。啊，那是信德的回应。啊，佛做种种示现呢，是个预言呢。千万不要误会了，哎呀，佛还有分别，还有执着，有起心动念，那就全看错了。啊，所以说法，法叫妙，妙在此地。啊，真的是妙不可言。广长舌相也是个缘啊，这个三十二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都是恒顺众生啊。三十二相是古印度习俗认为这三十二种大人相、圣人相啊，所以它自然就显出现啊，随众生心现。阿弥陀经六节，啊，君安所说的，出广长舌呢，表无虚妄，啊，重要是这个，啊，显示，啊，表现。真实不忘啊，无量界来口立四过啊，口过四种，就是十善业上说的，没有妄念，没有念识啊，没有欺语，欺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没有恶口。我可是言语粗暴啊，让人听了很难受。这四种过失都没有，这叫不妄语啊，故感所想，所以它是自然的啊。你真正这么修，就会感这种果报，又云中超越，为世尊度界世语，故舌相广长啊，超异常人啊。释迦牟尼佛前面说无量劫，云中超越说多劫啊，感得这样殊胜的果报。然有常相现象不同，若常相者，素知虽常在口啊，身之呢则能覆灭，上之发起啊，它不撑出来，你看不到啊，它在口里面啊，它撑出来的时候，它的舌就能把面盖住 啊，此曾令外道生信，说是如此。啊，你也不相信佛说话是诚实话，佛就表演给你看。啊，当时印度人学道的风气非常盛。啊，修行修道啊，在世尊那个时代，好像是印度人一种时尚。啊，都喜欢。啊，修学其他道门，遇到释迦牟尼佛，对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有怀疑，佛就用这个方法来实现。啊，告诉大家，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那么讲现象呢？又有大小不同啊，如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有这样几句话：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苦出广场舍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也。如等众生当现时称赞不可思议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个广场舍相就大了，不是盖的脸面的。这个广场舍相是把三千大千世界都盖覆住，这真的是假的？佛这个话是不是过分了？如果说过分了，也是妄语。那我们应该怎么解释法？现在物理学家告诉我，我们在前面曾经读过啊，一毛一尘啊，毛是汗毛，汗毛的尖端，尘包的最小的，尘是微尘，一包里面最小的，这个最小的还不算小，它是一毛一尘的微点，对我们无法想象。啊，极其微细的微点，黄念老是个学科学。啊，他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都是最近80年代的科学家，也就是最近30年物理学家所发现的，叫量子，也叫小光子。啊，很可能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极微之微，不能再小了。啊，小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讲原子、电子，啊，电子绕着原子核旋转，很像一个星系，像太阳系这么个样子。啊，肉眼看不见。啊，原子核好像太阳，它是中心，环绕着旋转是电子，啊，就像行星一样。啊，这个微点呢， 跟电子来做个比较啊，多少个微点才等于一个电子一百亿，也就是说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是一个微点，这么小的东西啊，物质现象啊，我们在望见环用观上读到，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是分不开的。再小的物质现象，啊，讲到现在物理学家讲的小光子，它都具足五蕴的现象，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个五蕴是小光子。佛法里面极微之微啊，啊，它是个物质现象。这个物质现象里面有受想行识，有这个东西。啊，不但有这个东西，这个小光子里面有世界。啊，变法界、虚空界就在这个小光子里面。经上告诉我们，普贤菩萨等觉普贤，他有能力进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到微尘世界里面去参访诸佛如来，去供佛听经闻法，里面大得很啊，世界没缩小，这微点没放大，微点里面居然有整个世界。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那可我们这个舌头就像我们普通舌头，你遮盖了多少微点，每一个位点都是变法界、虚空界。那这里说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这可能啊，这不是假的，这是事实真相啊。啊，谁清楚？普贤王菩萨清楚。你问他，他一定告诉你真的，一点不假。啊，然后回过头来告诉你，你也如此啊，你自己不知道啊。啊，如果我们懂得自信里面一些常识，这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啊，自信只要是称心，就没有大小。啊，只要称心，时间跟空间都没有了。啊，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过去未来。啊，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也就是大小都没有。啊，你要说大，无穷大；你要说小，大极微之微。它是一。不是二，实际上呢，都是当下一念。这个当下一念很难懂啊，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对话的那一念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就是这样的一念。这个意念如果是断掉了，这虚空法界全没有了。断掉什么？断掉就回归自性， 啊，这一念没断啊，这个十报土地这些菩萨四十一位发身大士断掉了，还藕断丝连，这习气没断了啊，起心动念真断掉了，习气没断，所以藕断丝连还有现象发生。哪一天他这个习气断尽了，这境界就没有了啊，十报土也不见了。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报庄严土啊，没有说十报庄严土例外啊，包括十报土，只有一样东西真的不生不灭，常寂光啊，常寂光就是自信清净圆明体啊，它没有生，它没有现象啊，它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它什么都没有，所以科学对它就没办法了，永远探测不到。啊，这一桩事情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探测不到，你用的是妄心啊，你用的是分别心执着心，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摩那识啊，第六识的功能最大，佛说的，你看他相应的心所五十一个，没有他不相应，对外他能够蔓延到整个宇宙，对内他能够攀援到阿赖耶，现在量子力学家看到这个东西就是阿赖耶的现象啊，阿赖耶的三细相，阿赖耶的业相，科学家的名词叫能量，阿赖耶的转向就是见分啊，业相是自见分啊，转向是见分，科学家称为信息啊，境界相是相分，科学家称为物质，也就是说用意识你能圆得到的，这是极限，你已经达到极限，再没法子突破啊！所以现在他知道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他晓得意念是物质现象的基础，所以物质现象是从意念发生，但是意念从哪里来的，怎么发生的，他找不到了啊！他只说了一个也正确，无中生有啊，那么自心清净心常寂光谁知道呢？经上说得好，这个事情为正方知，你正的你就知道，用什么方法正的，用禅定，就是放下，你真的能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你就知道了。因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妄心只能够圆到妄尽啊，阿赖耶是妄，虚妄，法界虚空界也是虚妄，你可以圆得到，真圆不到，真必须把妄放下，真就现象。 就这么回事情。科学家如果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他就成佛，他就知道。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乘教里八地菩萨叫不动地，见到了。八地上面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五个位次，最上面这五个位次他们都清楚。实际上初住菩萨也见到了，模糊不清楚，因为他有浓厚的习气，以后习气逐渐逐渐淡薄，逐渐逐渐清楚，到八地这透明了，我完全清楚。真正讲到究竟，那是妙觉。妙觉回归常寂光，对一切现象全没有了。这些事情难了，太难太难了。古时候没有这些科学，佛讲这个东西，谁相信？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科学家这些报告，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是怀疑，不能不怀疑。我们是站到现代科学的科学之光，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对佛经上讲的朋友不再怀疑了，真的相信了，真相信我们就真的愿意去了，晓得极乐世界不是假的，阿弥陀佛是真的，我们这才发现一心向往，经上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一句话太重要了，我们就凭这句话决定得生净土，决定见阿弥陀佛，决定一生成佛。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赞叹这部经。这个经名就是阿弥陀经的本名，这释迦牟尼佛说的，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阿弥陀经的原名啊。鸠摩罗什大师翻译把名字改了，就叫阿弥陀经，就直接叫你念佛，这个用意非常好。不可思议功德是什么呢？就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都护念，都赞叹，都劝大家学习。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经言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殊胜之现象。此经无量寿经 大小二本相交，无量寿经称为大本，阿弥陀经称为小本，这两部经比较一下，大本没有说变幅，但是大本说呢放无量光，故知实相即是此光。这个光是从舍发的，此光即是实相，实相无二无别。所以这个经文上，诸广长舍相，方无量光，说成实也。这个样子看起来，大小本是一样的。故知法音所披，当不止三千大千世界，遍法界虚空界。绝不是局限在三千大千世界。又云中超吉云，法华言高而不言广。故云上至凡世。凡是大梵天，往上面讲到大梵天王，此经言广而不言高，故曰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意思也相同。因为三千大千世界的顶，就是摩西首陀天王，这大梵天王就知道。色界天顶要知二经大小相齐，但文有忽略，故各举一边，习是表无虚妄。现此就是现广长舍相，以顿闻者之性耳。帮助听的人建立信心。顿是顿悟。闻听到了要不信，等于没听，不得受用啊！听了之后要信啊！你看现在念佛的人很多，信佛的人很少，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佛法是心法，形式固然重要，形式是为利他的，不是自利，自利是用心的。要转变心态我们的心像不像阿弥陀佛，这才是最重要的心要像阿弥陀佛，愿要像阿弥陀佛，德要像阿弥陀佛，行要像阿弥陀佛，你学得很像， 要像前面我们念过的阿舍王子他们那一帮人，你看听到释迦牟尼佛讲极乐世界的一阵庄严，他们心里头都发现啊，要求生极乐世界，要在极乐世界成佛，成佛要跟阿弥陀佛一样。那他们起心动念，佛就知道，不必说，佛就知道。我们要起心动念，佛也知道。不仅释迦牟尼佛知道，阿弥陀佛知道，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诸佛如来都知道。为什么？念头才起，周边法界。我们起个恶念，这个恶念遍法界、虚空界也都知道。没有法子瞒别人，只有法子欺骗自己。啊，自欺欺人，凡夫不知道。啊，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们都是阿惟越之菩萨。啊，他们的六根能量都是遍法界、虚空界，哪有不知道的？啊，我们真正发心，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真正想做佛，真正要跟阿弥陀佛平等。极乐世界人人欢喜，人人赞叹了，啊，又一尊阿弥陀佛来了，没有不欢喜的。啊，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不敢？啊，这个月不容易遇到啊，开经记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盆积经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逢到了啊，逢到不认识，当面错过也多可惜啊，那叫什么？真错了。现前这个时代，灾难的信息传播很多，很杂。是真是假，可以不问他，不需要理他。关键完全操作自己。啊，我听这些信息，我不听别的。我只听的是什么方法能够对应对这个灾难。啊，我只要知道这一点，结果四面八方来的信息通通叫念佛，那念佛是我们的本行啊，我们现在就在念佛啊，念佛就能化解。啊，能不能相信？难，确确实实难。啊，一教经里面佛告诉我们，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在这个经前面念过，至心一处也是无事不办。我只要把心 安住在阿弥陀佛上，问题解决。啊，纵然这个灾难上我应该去的，我到哪里去？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不到别的地方去了。啊，不应该去的，那我就有使命要带一批人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应对灾难的问题，主权在自己，不在别人。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灾难一点都不可怕。你真正了解了，灾难好事。为什么叫我快一点成佛？啊，我早一天就做佛，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啊，我还要找这里安全，那里安全，没有，处处都是极乐世界。啊，就像中峰西念法师所说的。中空禅师讲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啊，需不需要的？不需要。啊，我们如果是真修，所在之处，这个地方没有灾难。我们学佛不能白学了，你真把这些道理，啊，性相离思因果都透彻了。你就如如不动了。啊，哪个地方有缘就到哪里去住。啊，我们住在这个世间没事。啊，除了诵经念佛之外没别的事啊。啊，那我们在此地啊，读经、分享、念佛，没有障碍，那这就有缘呢。那这就是极乐世界，那这就是宝土啊。啊，也有。国外也有很多地方想邀我去，啊，我没有任何条件，只是天天可以讲解，天天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同学、同参道友很多，每天都在网络，都在电卫星电视。啊，只要能够跟全球各地的同修天天在一起分享，天天在一起学习，这个缘就殊胜了。啊，到哪里都一样。所以，顿闻者之信重要重要。啊，我们也要不要先说如如不动，大家才更相信啊。哎，还找个地方去逃难，你就不相信，这哪里是学佛的人？啊，这么一点定功都没有。啊，那就错了。啊，信 信戒者要有愿，愿戒者要有行，那我们就成功了。法华明数处三界，故但愿告。啊，这都是表法的意思。啊，法华经这个成佛是一个阶层一个往上升的。啊，五十一个阶级慢慢往上升。时间要很长啊。此经名横出三界，故单言广。那代表含义很深啊。啊，这个经它不是竖出，横出横超。啊，就从我们现在这个身份去走了，就到极乐世界去。啊，可以说一切经八万四千法门都是竖出，只有净宗待业往生是横出。啊，说老实话，我们也只有这一条路能走得通。啊，竖一定要断烦恼，非常非常不容易。生生世世无量劫的修行，若即竖即横，即横而竖，文虽互六吧，亦必相齐。那横出竖出都讲得通啊！啊，横包含着数，数里头也包含着很。啊，超意精妙啊，欺人甚心啊，这叫云中朝啊，优希大师做的啊，阿弥陀经注解的最重要的三种，莲池大师的疏钞，欧耶大师的要解，优希的云中钞。啊，这是引云中钞的，啊，云中钞引《法华经》的，啊，这一段经文来给我们做解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又慈恩寺云，窥基大师玄奘大师的学生啊，他老人家住的那个寺庙叫慈恩寺，所以后人对他尊敬，不称他的名号，称慈恩大师。啊，他说佛指舌相正小，则佛灭门以至法起，这小事用这个来做证明、啊、金福大千真大事，现在出广场舌相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证明大事。这什么大事？念佛法门普度法界一切众生，这是大事啊！念佛法门普度八万四千法门的众生，他们不管在哪个阶层，听到念佛法门都混超出来了，就不必再说那么辛苦了。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得度啊！这数中有横，横中有竖啊，妙不可言呐、啊！啊，我还听说有人批评念佛法门啊，那个对象是对我来的，是净空法师 只讲这个净土法门，别的法门他都不讲。现在净土法门里头包含所有一切法门，那讲这个法门，所有一切法门全讲了，那这可以作证呢。这话不是我说的，祖师说的啊，句句是真实啊！啊，慈恩师这个几句话说的更圆满了啊，净福大行真。大事又云菩萨得佛面摄像，故其言无二，其真是故啊。这也是慈恩大师讲的，这佛面之时亦无妄语啊，肯定不是妄语啊，宽福大情啊，何况在弥陀会上，在无量寿法会里，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于佛之所赞，应生实现啊！我们今天听到诸佛如来的赞叹，应该要真心的啊，你就与法相应啊，听了之后还有怀疑，那业障重啊，重不怕，多听啊。古大德教导我们的方法妙绝了，我们不能不信啊。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为什么？我们用的心是妄心，所以听了半信半疑。一千遍念下来之后，我们的妄心没有了，真心现前。这定了吗？定是真心。啊，杂乱妄念，杂乱是妄心，一千遍念下的心定，真心现前，真心就下降了啊。真跟真相应，妄跟妄相应啊，这里头有道理，不骗人的啊。那一千遍我心还定不下来，你就两千遍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习熏修啊，肯定得三昧啊！三昧现前，真相了，不再怀疑了。这就是清净心现前，清净心生智慧，不生妄念啊！我们不清净的心啊，生妄念，不生智慧，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他说修定呢，持名念佛。世尊在《大集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说念佛即是无上深妙禅。这佛说的啊，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无上神妙者 啊，能把你的烦恼习气统统念掉。啊，所以你的会念。啊，才有执着阿弥陀佛。全归阿弥陀佛。执着没有。才有分别阿弥陀佛。才有起心动念阿弥陀佛。全都归到阿弥陀佛。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只剩一句阿弥陀佛，你成功了。这就是真。这就是对。啊，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精气上的清净平等觉念出来了。清净平等觉是自信呐、啊，这个东西念出来就明心见性了。啊，它有前身次第，首先清净心现前。啊，你的功夫不能改变。还是一直念下去啊，升到第二个阶层，平等心现前，不改变啊，一直念下去，最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觉就是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了啊，参禅大彻大悟。念佛是参禅的另一种方法啊，目的还是大彻大悟啊，念这一佛一句佛号，确确实实把烦恼扶住了，扶久了烦恼没有了，就断了啊，烦恼一断，清净心现前，阿罗汉的果位啊，九次地定啊。啊，平等心是菩萨的定啊，觉是如来的定啊，自信本定啊，应该要相信啊。下面一段说诚实也，说至诚无妄。真实不虚之言啊，我们真学佛，真求往生，这两句就要在现前生活当中去学习，无论对什么人啊，用诚实心，无论跟什么人说话，用真实语啊，我不欺骗人，不怕别人欺骗我，这个一定要懂。为什么我不欺骗人？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我必须要具备西方极乐世界条件啊，别人欺骗我，我不会放在心上。为什么他不到西方，他要继续搞轮回？人固有志嘛。那佛都恒顺众生，想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好，想搞轮回，轮回也好，你去搞去。啊，不必去干涉别人，也不必用不着去批评别人。啊，要干涉，要批评，我们的心乱。我们没有时间去干涉批评啊，我们要抓紧时间看快念佛，一心念佛啊，不能让心里头有杂念，这就对了。弥陀所超越诚实明彼可信，必定这个字是肯定的词， 一丝毫疑虑都没有啊，必定可行。啊，这个诚实于是什么呢？念佛决定往生净土，往生决定成佛，诚实于一诚，则真肯无为，真实恳切。不是假的啊！实在神地不虚，不是偶尔泛泛之心啊，是经过细心审查啊，得出他的真相啊，才知道啊，他不是虚假的啊，他是真实的。啊，真诚是我们的真心，菩提心之体啊！经上也在劝导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的体就是真诚。啊，菩提心起作用，作用有两种，一种是自受用，一种是他受用。也就是说，真诚心怎么对自己，怎么对别人，这个我们在因地上就要真做啊！现在就得要干了啊！真诚心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这是古大德所讲的深心。观经上说的圣贤，起心论上也说圣贤啊，古大德的注解，好善好德啊，这对自己好善好德无过于清净平等。啊，说得很具体，清净心善了，清净心是德了，啊，平等也是了，正觉更是，至善至德是大觉。啊，对人对事，这就是对他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从哪里来的？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就来的，所以这个慈悲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慈于乐，悲拔苦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就是慈悲心 啊，可是这个心呢，一定是从真诚、清净、平等觉里面出来的，这才是真。啊，如果是自己感情的，啊，里面夹杂着情史的，我喜欢这个人，我对他慈悲，那个人讨厌就算了，就没有了，这是假的。啊，这样的心不能发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佛在《菩萨戒经》里头告诉我们，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要拿孝顺父母的心来孝顺一切众生，这是菩提心。啊，一切恭敬。这是往生净土的先决条件。你具足这些条件，没有不往生。啊，不要以为我对别人恭敬，我吃亏了。啊，人家对我都不恭敬。啊，他不想到极乐世界去啊，我想到极乐世界去啊，极乐世界人人都是这么恭敬的，我要不学会，我怎么能去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渐渐你才晓得，对一切众生恭敬是应该。啊，他回报我，我恭敬他；他陷害我，我尊敬他。那为什么我清楚啊？我知道他本来是佛啊，现在不过一时糊涂而已啊，怎么敢轻慢？那佛讲呢，一切众生是我过去父母，未来祝福。这个话讲绝了啊！我们能不能信？信，那就真干啊！千万不要怕吃亏。那古人都说得好，吃亏是福。那要不要福呢？要福就得要吃亏。吃亏的人有福啊，占便宜的人没福啊。啊，实际上根本的一个大道理，那就是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你看《华严观》上，自信清净圆明体一体遍法界虚空界啊，佛法里常讲的大千世界从哪来的，都是这一个体变现出来的。啊，在有情分上称之为佛性，在无情分上称之为法性。其实法性跟佛性一个性。啊，有情我们今天讲动物，无情植物跟矿物，一个性。啊，既然有佛性，现在我们知道了，矿物也有见闻就知，那从前不知道的，因为那是纯粹是物质，没有精神的作用啊。啊，现在我们知道了。啊，几年前江本博士谁试验的时候。证明啊，明显的证明。 那谁是旷如啊？居然能看、能听、能懂的人的意思。啊，现在我们台湾有批同学也在做这个实验，啊，做得很成功。啊，他们通知我要我去干。啊，不单是水，所有一切物质、物质现象都会看，都会听，都懂得我们起心动念。啊，你不要看桌子、木头啊，嘿，他会看，会听，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我们读了《还原观》，道理明白了，我们看到科学实验，看到科学家的报告。完全肯定，不怀疑，相信那真的，那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些呢，在日常生活上就要开始学习。啊，过去所做错的要忏悔。啊，忏悔，真正的忏悔不是说给别人听。啊，我们讲发怒忏悔不是的。啊，我这一招是张家大师传给我的。啊，什么叫忏悔呢？后不再造。你是真忏悔。啊，你说给别人听，发怒忏悔了，明天还干，那，哎呦，那不是，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最重要是后不再造了，真回头了。啊，这一回头，好人当中的好人呐，啊，善人当中的善人呐，啊，其佛法常常。标榜着回头是岸啊，对那些人讲的都是对发生过错误的人讲的啊，错误是迷失本性，随顺贪嗔痴慢，随顺烦恼，前面三句里面讲邪定句。啊，学佛多年了，不是不知道，明知故犯，为什么呢？这是古人讲的，看得破，忍不过，还是犯了。啊，这个毛病如何对治？继续努力。啊，你学习的功夫不够吗？敌不过烦恼吗？如果有足够的功夫，烦恼现前能如如不动，你不就通过了吗？那功夫更高的人的时候，在烦恼当中得大利益，提升自己的境界啊！大家都知道啊，《金刚经》上也提到的，人如仙人。遇到割礼王这个灾难啊，人如仙人通过了，对他来说大幅度的提升，忍辱波罗蜜圆满了，等于说割礼王来考试他通过了，能不能忍？能忍。有没有怨恨？丝毫怨恨都没有。不但没有怨恨，还感恩。法院，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啊，为什么能忍？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何必当真呢？ 不是真的吗？啊，念头一转，问题就化解了。一念觉，问题没有；一念迷，哈，麻烦透了。啊，一念觉，念念觉；一念迷，念念迷，很可怕了。啊，所以在我们这两根线，啊，我们不是上上根人，中下根线。啊，如何能够保住自己呢？只有一个方法，每一天不离开经典。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菩萨所在之处。我们读诵经典是亲近佛菩萨，这才能保得住。啊，不亲近佛菩萨不行啊。啊，天天读。有机会听，天天听。一天也不放过。啊，我在此地读这个无量寿经，还读黄念老的注解。啊，我每天大概读四个小时，跟大家在一起分享四个小时，快乐无比呀！啊，法喜充满了。啊，你要问我，我什么都放下了，我一心一意只求往生净土，只求清净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了。啊，你们说这个灾难那个灾难与我不相干，我绝对不会去想哪个地方没有灾难，哪个地方好，我不想这些。啊，甚至于我常想，我也常讲，哪里有灾难我到哪里去。那为什么呢？早一点往生啊。那语言成熟了吗？好事啊，不是坏事啊。啊，所以心是定，不被外面境界所转。啊，我如果说是不会在灾难当中就走了，那我住在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有灾难发生。心永远是定，信心不逆也。啊，所以用真心比用妄心自在的多，妄心犹疑不定，啊，真心是定，如如不动啊。啊，下面所谓四字吼无畏说，千乘负其不能易，万事熟知则为楷。这是讲诚实也。啊，四字吼这是比喻，如来说法是真实语，没有妄语。啊，像四字吼那样的威猛，啊，四字一叫，你看小野兽，跑都跑不动，是吓坏了。 啊，无畏数得大无畏啊，佛大无畏的，化身菩萨大无畏的，为什么？他没有虚妄，他就无畏了啊，虚情假意怕把人家揭穿，他有畏惧啊，一个人内外真诚，他为什么啊？自然无为啊，都在我们自己对佛法教理的认知，你认识越清楚，知道越透彻，你的心越定啊，越有智慧，你才能应付问题啊，你才能解决问题啊。千圣佛起，这是讲诸佛如来，我们这个大劫叫贤劫，这是佛经上说的。在这一大劫里面，有一千尊佛出世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啊，下面一尊第五尊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成佛啊，往后还有995尊啊，一千尊佛出世啊，这千圣佛起不能改啊，全都是说成谁啊，万事守之则为楷，楷是楷模模范啊，真诚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模范我们为什么不学呢？为什么不真干呢？啊，这种真实言教到哪里去找啊？除了在大乘里面找不到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全部的内容不外乎三种真实：真实之机是讲自信，是讲立体啊，这个不必怀疑，一切众生都有，只是你迷了啊。真实之机就是儒家讲的明明德啊，每个人都有。真是智慧，这是讲的相，我们用体相用来讲。真是利益是用啊，体相作用啊，我们要求智慧，智慧是真的，智慧从自信里流出来的啊。知识固然重要，可以摆在第二位，不能摆在第一位啊。摆在第一位我们就错了啊。智慧是从定中求的，知识是广修多闻求的，广学多闻会障碍我们的清净心， 那我们宁愿把它放在一边，暂时不学它。什么时候学呢？等我得了定再学。得了定，我广学多闻，不会被它干扰，有这个能力可以了。啊，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广学多闻，他得定了。他得的是什么定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悟后起修，悟后再广学多闻，这正确的，这个没有错误啊！啊，你看善财给我们做榜样，在文殊菩萨会上得根本智啊，就是明心见性啊，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放下了啊，真的圆教初住啊，超越十法界了啊。文殊菩萨让他去参学五十三参，五十三参是知识，是后得知啊，但是他根本支开了，知识全变成智慧。啊，他要是没有根本智的话，知识就是知识，知识不会变成智慧。啊，因为他有根本智。啊，所以五十三参全部变成智慧。啊，于是乎我们就晓得这真诚多重要。啊，印光大师常讲，一分诚信得一分利，十分诚信得十分利。我后头把它补充进去，百分诚信得一百分利，千分诚信得一千分利，万分诚信得一万分利。为什么不用诚信心呢？啊，为什么还搞虚情假意呢？吃亏的不是别人，自己呀、啊。别人没吃亏呀、啊，自己可吃了大亏了。那希望我们对这个甚深意趣能够深深去体会。啊，我们要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用在工作，用在处事，在人间。啊，对于佛的话句句不怀疑。啊，现在学佛最大的困难就是一般人对佛没有诚信心，这非常非常困难。诸佛如来来教他，他都听不进去。啊，所以弘法的是难处难在这。我们如何克服这困难？克服困难还在自己。我要把我所学的全做到，全落实。记住，我先自度，自度而后有缘的众生就得到，没有缘的就随他去吧。那什么叫有缘呢？哎，他看到了。他听到了，他能信，他能解，他能发愿，这是有缘的。啊，所以这里守这个字是关键的，我们要守得住啊，守得稳啊，不可以动摇啊。啊，守住菩提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要真正守得住啊。又云纯真绝望啊， 尘，一丝毫夹杂都没有。万界如然。因尘世者数过于世。啊，讲的尘世还能有这个、能超过他吗？没有了。啊，这是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的态度。啊，诸佛如来如是，化身菩萨如是，我们的祖师大德们也如是，我能不学吗？啊，连孔老夫子都懂得这个道理。啊，他老人家在《论语》里的时候，述而不足，幸而好过。啊，他真能守得住啊！没有创造，没有发明，为什么？无论你怎么创造，无论怎么样发明，都在自信清净圆明体这个圈子里头，你没有办法超越。那么明心见性的人都真的大圆满了，你能超过他？不可能，你跟他一样行啊，因为他究竟圆满了嘛，不增不减嘛。啊，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我希望将来跟阿弥陀佛一样。你说我将来要超过阿弥陀佛，不可能，没这个事情。啊，阿弥陀佛代表自信清净圆满。阿弥陀佛代表究竟圆满，啊，就像一个圆一样啊，没有一丝毫欠缺，你加一点错了，加不上去，你让它缺一点也不可能，啊，就是那么圆满。纯真绝望，万劫如然啊！所以现在人妄念啊，要做超人啊，样样都要超过别人，错了。啊，古人的话也解释错了，人定胜天，古人讲的，这解错了，人一定会胜天，这错解了，人要定下来就胜天了，啊，那个天就是自然，人必须定下来，你才能够了解大自然，啊，就是三种现象你就了解了，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了解了，定下来才了解。啊，你心是动的，你永远不能了解。啊，像水一样，水必须平，就像镜子，它才能照见。水起波浪了，就照不见了。所以心不能动啊！啊，心要静。啊，心动就坏了。啊，我们听古人讲的是人心坏了，或者他心动。本来是不动的，它先动，动就是迷，啊，动就是惑，叫迷惑，啊，不动就是真心，不动就是纯真绝望，啊，动是妄， 万劫如然，永远都是这样，自性本定啊，这是成真之体啊，诚实之体啊，诚实也，诚实也从哪来的？从这来的啊，所以没有能超过的。故知诸佛所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乃极真极实之言。佛说的真话，不是别人说的，是佛一切诸佛如来一口同意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不可思议功德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名号能普度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佛，不可思议。啊，十方诸佛教人，说在家也是有很有数。对于那些业障深重的人，啊，不相信这个法门的人，佛很慈悲。佛能恒顺众生，你愿意学哪个法门他教你啊，佛也有条件，如果这个法门太深了，你没有能力学习，他会劝你另外再学。如果对这个法门能真心能理解，他决定不会劝你学第二个。为什么？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啊，而且是圆满的成就啊，不思议的成就啊，你完全选对了啊。像维提西夫人啊，在《观无量寿经》佛经上所选择的啊，所以我们要学。说诚实也啊，想希望到极乐世界去，这一句话可得要认真啊。如果这一句话做不到的话，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当中空过了，可惜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